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碧蓝北京，大写的 B，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就小船，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光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老剑客英雄德禄陆民瞻带着王双全和玉斗找到了九兽豪天庭门口的机关，那么究竟怎么样操纵这个机关才能安全地进入到九兽豪天庭之内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打这说俩人一瞧，这石头里头是什么呢？有个铜扳手。这扳手啊没拧着扣，您再瞧老头把这扳手给上上之后反着扣，一扣两扣三扣，连拧了九扣，没拧一扣呢，就听顺这铜扳手底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机关拧动，这九扣已然把九层台阶全都给锁死了。这九层台阶每一步都有它的凶险，你不把这九层台阶锁死了，你往上一踏步，这台阶上的机关发动，你得倒脚啊，倒脚你最多蹦到三节上，三节上也有。发动机关之后，你再倒脚到五节，五节到七节，你不能连着蹦好几下。谁有懂钱的能耐？夜走十三险，十三险过来还被祸遭擒呢。那这九层台阶一般人不死带伤了。简短说，九层台阶给锁死之后，来到台阶上头一看，有停柱子。左边这停柱子上头呢，就跟现在这门铃似的，有这么一个铜的蛤蟆，这铜蛤蟆钉在这柱子上。老头来到切近，拿手一摁这铜蛤蟆这脑袋，嘣嘣嘣摁三下，就听这柱子里头稀里哗啦嘎嘎嘎嘎嘎，柱子左右的机关消息也都给锁死了。再往里迈步一看，亭子里头有砖呢，哎，这砖有镜面的，有花面的，有格子砖，老头完全按着质量说的，这就跟那个跳九宫格一样，这块蹦那块，那块蹦那块，都蹦完了，最后来到了亭的正中央，是一圆桌，到圆桌底下一伸手，仿佛是拉着一什么东西，使劲这么一拽，就听这桌子底下稀里哗啦嘎啦嘎啦嘎啦。整个亭子一层的这个机关就完全锁死了，这才转身行，点手召唤，来吧，你们小哥俩进来了吧。小哥俩按照刚才老头走那方砖， 刚要蹦，老头一摆手，不用了，所有的机关都已经锁死了，你们随便走吧。那俩人放心了，这才来到了九寿豪天庭内部这个一层。地方大，从外边看着不大，到里边一瞧，嚯，这里边的装饰惊奇，寻常的人进来绝瞧不出有机关消息了。正当间这圆桌，中国人呢，过去这个家里的家具您都看见过，方桌多，哎，圆桌不是没有，圆桌少，这是一大圆桌。围着这圆桌呢，有八把椅子。这八把椅子呢，您可听明白了，一把搁在正中间，这边三把，这边三把，靠着这边搁着一把，它不是等距的。按说圆桌呢，这八把椅子应该等距摆，也是成这个圆形的，就仿佛那八卦似的，互相对称着，不是。他这个搁椅子这个方式呢，还是按照长桌那么搁的。这三把相对集中，也就是说最里边冲外的那把椅子上，不问可知那是主要人物坐的。那么这圆桌上有什么东西呢？这圆桌上头啊，每把椅子跟前儿有纸笔墨砚在这桌上摆着，一摞白纸，一方砚台，有墨，有水鱼，有毛笔。毛笔您可听明白了，跟这砚台呀都是双份，它是黑红两色，一支笔呢写黑字，一支笔写红字。书中代言这地方是干嘛的呢？这是英王跟军师大帅开会的地方。整个剑山上能够九寿豪天庭里边开会的，自英王以下寥寥数人。那这会怎么开呢？坐在这儿不说话，写。英王呢，想问什么事，也拿笔写。写完这张纸啊，传这几个人看。这几个人看完了，商量事儿。商量事儿之后呢，大伙都写，就在英王写这张纸下边写。哎，我认为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怎么办？然后传，传回来呢，英王这儿看，拿红笔批。这几个人有事儿呢，好比晏普有事儿，晏普跟前也有纸啊，单写这么一个，他不愿意让谭天知道，他单写一张纸，把这纸一对折，递给英王，英王一看，拿红笔批。可是这几个人也有级别高低，好比说谭天有一个事儿，报告给英王，说现在啊，这个该买脸盆了，哎，关于这个脸盆的问题，哎，得请示英王。英王一瞧，这我就别管买脸盆的事了，是不是？他也不看，他直接就递给晏普了。晏普呢也拿朱笔批，可是说实在的，这工作效率可就慢点，那不成，事关机密。整个这会议啊，说要八个人凑一块全是哑巴，谁也不说话，就怕有人在亭子外边听，你也听不明白。都说完了，这事儿定好了，这摞纸一块烧，就在这亭子里当着大家伙焚烧。烧完之后一点儿痕迹不留，散会儿。所以九寿豪天庭呢，这个一层等于是英王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那么现在这八宝夜明灯呢，就挂在一楼，就这圆桌正上方，原先不挂这灯。自从这个画图画了道，把这灯给倒来之后，英王一瞧，这确实是国家之宝，很喜欢，但可有一节。他贵为皇亲，他打小见这好玩意儿多了，他不是说一见这灯啊，啊，哎呦，这灯可了不得了，我得挂到我屋里头，瞧着，挂屋里怎么睡觉，怎么亮？这么着， 挂着九寿豪天亭里头一楼那会议室，原先开会写字啊也有灯，八个人写字呢，八个方向，这屋不能挂着好多灯啊，你要想让这屋亮，谁写字都没黑影，那就得每人身后的都得挂若干灯，那挂不了那么些灯，怎么办呢？就紧着英王一个人，英王写字最亮，那几个人呢都黑乎乎，要晚上开会最麻烦，现在一有这灯呢算行了，就仿佛手术室那无影灯似的，谁瞧的都倍儿亮，他这互相折射呀，这光啊四面八方全有，这几个人写字呢都比平常写的痛快，就挂这最合适。英王拿这灯也不当回事，主要是拿这灯啊打康熙的脸就是了，哎，你的玩意儿我也有。那么这灯呢就挂在九寿豪天亭一楼，就这圆桌正上方。这个太平家质量呢告诉老剑客陆民瞻了，说这灯盒啊就在那方桌底下搁着呢，您到那方桌底下把那灯盒拿出来，把那灯摘下来，蜡烛吹灭了，把蜡头拔了去，这灯啊有某损某能拆，拆完了能折叠装着这灯盒里头，携带十分的方便。哦，老爷子都记住了，顺着桌子底下一伸手把灯盒够出来一瞧，老爷子乐了，黄云缎的包袱皮里边是灯盒，把灯盒打开一看里边是棉垫，棉垫拿去空灯盒底下用棉垫，就明白把这灯拆下来之后上下棉垫垫好了，把盒搁好了，包皮包上，绝没有半点损伤。找着灯盒之后，怕上面还有机关消息，自己轻轻地纵上这个圆桌，伸手摘灯，可就把八宝夜明灯摘下来了。敢把灯摘下来没吹这蜡烛，先要观观国家至宝，可就把小哥俩叫过来了。王宝、王双全跟小莲花、于斗两个人往前这么一凑合，你瞧，这八宝夜明灯确实这哥俩没见过，陆民瞻说莲花也没见过，自有一番赏玩跟赞叹，不必细表了吧？咱们抓紧时间把这灯拿走。你吹这蜡烛，把这蜡烛一拔，按着质量说那个损某一拆，把灯叠好了，装在灯盒里，棉垫搁好了，包皮包上，提了这灯一人仨寸，九寿豪天亭就出来了。哎，您带着我们俩二楼三楼再瞧瞧，不可贪功冒进，咱们今天晚上就倒灯。把灯倒出来，老爷子一琢磨，本来我也没打算拿着灯出山，交给你们俩就完了，你们俩人能确保此灯吗？没问题，没有盗灯之能，我们有保灯之能，这个灯您教我们俩人您就放心了。我们两个人呢准备把这灯送到了左膀寨县与三公面前，得这个一时之便带出剑山。好，那就在乎你们吧，把这个送到成都府钦差年的人面前是你们俩大功一件。那您老人家吗？你们不必细问。陆民瞻身形一晃，一道白线，陆民瞻走了。小哥俩一琢磨，送灯什么时候送啊？今天就快天亮了，有什么话也明天夜晚了。明天最好是白天送灯，为什么？谁也想不到白天我们会把这灯转移。明天天一亮，九寿豪天亭的事情犯喽。有人找这灯，先得搜太平寨，要把这灯搜出来可是了不得。今天晚上怎么办？今天晚上先回转大帅府哥的棋牌官的宿舍里头，谁也想不到灯会在这儿。两个人提了这灯盒子，顺这庭院出来，正往前行，投了晃当当两条人影，站住！可把王双全吓坏了。王双全、于斗两个人双双站住身形。王双全这手递着灯盒子，这手拢自己刀，冲着于斗一使眼神，那意思要一旦动手，我保灯，你打架，我带灯先走。于斗没亮兵刃， 把手顺着衣襟往腰里摸，可就拽住陆金腾蛇棍了。这两条人影呢，可就走得切近了。这俩人呢，王双全跟于斗都不认得。这俩随口这么一问，干什么呢？上这庭院干嘛来了？手里拿着什么呀？王双全一琢磨，我说我拿着什么呀？我说拿着什么，他也见疑，他也得起疑心。王双全脑子坏，哦，您问拿的什么呀？拿的八宝夜明灯啊。嗯，拿八宝夜明灯干嘛呀？不认得这位，这是谁呀？哈，这是一字并肩王啊，这个王爷的姑爷，千岁的姑爷，这是北京的玉斗玉骏马。这俩人一听还真是黑，书中代言这俩人干嘛？这俩人就是贺天齐手下的副官。你说这俩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个贺守贺天齐呀，是一字并肩王，他闲着没事儿，他什么事儿也不管，他手下这个棋牌副官呢，没有具体工作，就是陈三领着呀，就是哄他玩儿。这人又没有多的嗜好，贺千岁好喝酒，喝完了就是睡。那他睡觉的这帮闲着没事儿啊，就由后山呐王府溜达，溜达出来干嘛？上前山找哥们儿，好喝的喝，好耍的耍。这哥俩今天找人耍钱去了。赌完了钱回来呢，怕碰见夜叉的，有巡山的，你们俩胡溜达干嘛？我们俩头里耍钱不行。一看头里两道人影，俩人来个先下手为强，他们俩先喊站住，干嘛呢？手里递了什么？你干嘛呢？我们是巡山的。哎，这俩人也机灵，拿大话先把巡山的唬住，这样呢贼见贼一哈腰，你也别插我，我也别插你，咱一点头就过去了。他这一呼把王双全唬了，王双全说实话了，八本夜明灯，这是啊千岁府的骏马。小哥俩一瞧，可不是吗？这不是我们千岁府的玉斗玉骏马吗？哦，原来是您了。您二位跑这儿拿八宝夜明灯干嘛嘞？拿灯白天拿，干嘛晚上拿呀？哈哈，拿这灯啊有用。这不是大帅有个妹妹吗？大帅是有个妹妹，大帅有妹妹怎么样？大帅要嫁妹妹，大帅要嫁妹妹呢，少嫁妆，少嫁妆呢。千岁说呀，说这八宝夜明灯上头啊，有好多钻石啊、珠宝啊，打算 K 起几个来。K 下几个来呢，给大帅的妹妹当嫁妆。玉骏马说呢，他也要。玉骏马是大帅的干儿子。干儿子说这个有半子之劳，说姑姑挑剩下的我拿回去呀，给郡主啊也做两件簪环首饰。这不是我们俩帅府送灯吗？帅府送灯呢，为什么晚上拿呀？一会儿点上让姑娘瞧，让大帅的妹妹瞧哪个珠宝好看 K 哪个，剩下的呢就拿回去给郡主。哦，哥俩一听这么回事啊，八宝夜明灯听说是国家至宝啊，呵，富贵不过帝王家，真舍得，说 K 就 K， 赏人当嫁妆了。哎呀，咱们眼皮子窄，也没见过八宝夜明灯到底什么模样，就给毁了。嘿，得嘞，啊，那您二位致公吧。你们哥俩怎么回事啊？我们哥俩这不是巡山吗？放他妈屁！你们俩巡山哪儿的呀？我怎么没得到命令？你们去，我们不是外人啊，骏马。按说咱们都是一块儿哪儿的？我们就是一字并肩王府的副官。那对了，巡山巡后山呢？怎么跑到前山来了？上这儿干嘛？太平殿是你们胡溜的地方吗？啊，不是，他是这么回事。玉骏马，您借一步讲话，干什么？ 这我们哥俩上前山会朋友，或者他嘴里怎么还酒气熏熏的，是我们多少喝了一点，打了会儿小牌，打了会儿小牌呢，这个回山稍微晚一点，怕这个千岁不乐意，故而呢我们撒个谎说是巡山的，没别的，您老人家是千岁面前的红人，又是大帅的干儿子，骏马我们下次不敢了，我们可就回去了，回去吧，回去吧，啊，见别人别说啊，是是是，俩人转身就走。王双全一瞧，哎，这篇话蛮好，为什么？这俩人不是巡山的，管不到这段闲事，这灯给谁也没事，俩人拿回去可就藏在床底下了。不说王双全跟玉斗，单说这两个棋牌副官，嘻嘻哈哈两个人回转后山，一字并肩王府，到这儿谁给留着门？两个人要翻墙而入，刚一翻墙头，墙底下蹲着一位，把这两位吓得不上，哟呵，这怎么还蹲一人呢？这位站起来了，下贼，憋你们俩不是一天了，你们俩干什么去了？一瞧陈三儿，呼，这陈三儿可了不得，陈三儿没能耐，那是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齐肚子里的混世虫，老爷子最信服这陈三儿，陈三儿任门不干，天天哄着老爷子高兴，就包括嫁郡主完全在陈三儿一句话，这事儿就成了。俩人一瞧陈三儿真比见王爷还害怕，哟，这不陈三哥吗？这就陈三哥了，又有什么好处啊？天天晚上往外跑，说说实话，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我可就要显教，您别嚷嚷，我们哥俩玩去了。哪玩去了？我们俩前山有几个朋友喝一点酒，耍了会儿钱。哦，耍钱输了赢了，哥俩一听要说赢了他得分钱，哥俩心疼啊，呵呵，那个没赢输了，不对吧？你们哥俩打牌打得最好，你们要一人去许输人家，俩人去恐怕输不了，谁不知道你们俩打牌有腻啊，是不是？你们俩都有暗号啊，摸耳朵是条子，摸鼻子是腕子，一捋胡子那是我有胡子摸，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嗯，你们俩人打牌有安静，谁赢不了你们俩人，不这么着，今儿我们哥俩确实输了，赶我们俩手气顺的时候，对三哥您自有一番孝敬，哼，憋你们俩不是一天了，天天晚上往外跑，有什么好事叫点三哥我伺候，千岁一睡觉我就没事儿，我也想跟你们一块玩去，那没得说呀，三哥好，您要能跟我们一块去那还了得吗？整个剑山上谁敢赢三哥您呢？那咱们真无往不利了，不过要去可去，三哥他得研究研究，哎，光弄这个摸鼻子的挤眼神的事儿不行了，咱们得一块把这牌啊好好研究研究。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像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白墙，回头问回望，说你家。珍藏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马来，是你的笑脸，家门就坐在了俺家的炕 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